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9章，我哋大家游动嘅速度就越嚟越慢，大脑亦都因为缺氧，思考能力就当然亦都慢咗好多。唯一只剩下机械性咁游动嘅动作，好多人都应该试过谷气嘅感觉㗎喇。呢个系一件好痛苦嘅事情。我諗如果真系到咗我撑唔住嗰一步，可能我会考虑自己俾自己一刀，咁都总好过鑑生咁浸死。正当我喺度諗住嘅时候，前边嘅逢鬼手嘅身形突然间消失咗，我即刻个脑里面就叮一声，混乱嘅思绪全部都集中起上嚟，紧紧咁盯住冯鬼手消失嘅位置。显然发现呢啲咁嘅异常嘅唔系净系我一个人，水里面其余嘅三个人都纷纷停下咗动作，喺水底下边面面相觑，神色亦都好震惊。豆腐打咗个手势问：究竟系咩回事啊？咁我哋冇一个人能够答得上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女叔諗嚟可能亦都知道咩回事啦，於是佢就冒险咁往前游咗一段，紧接住佢嘅身形亦都突然间消失咗，就好似俾龙卷风刮过嘅房屋咁，突然间喺地面消失。眼前嘅呢一种情形实在系诡异，一时之间我同豆腐顾文文都踌躇不展，但係只系几秒钟嘅时间啫。我哋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咁向前游过去，事到如今，除咗向前我哋已经冇退路，而且喺呢一个水底留多一秒，多消耗一啲肺里面嘅氧气，咁就等于离死亡近一步。喺呢一刹那，我哋三个人只眼都冲晒血，相互咁凝视对方，好似系临别时候嘅最后一望咁。呢一种感觉真系唔系好妙嘅，不过喺大自然嘅面前，人类真系显得太渺小啦。我哋再都冇其他办法嚟摆脱眼前嘅局面，甚至喺水底下都冇办法开口，除咗目光、肢体嘅接触，我哋连告别嘅说话都讲唔出。好快，我哋就游到咗先前女叔佢哋两个消失嘅位置，突然之间，感觉到下边传来咗一股巨大嘅扯力，低头一睇，心里边即刻一凉，顿时觉得死火啦。原来喺水道嘅呢个位置，竟然系有一个地下漩涡，而女叔两个啱先之所以会消失，100%就系俾呢个巨大嘅漩涡卷咗入去。咁样嚟讲，我哋一定就会俾呢个漩涡带到去更加深嘅地下水入边。或者永远都唔会有再睇到出口嘅机会。呢个念头喺我瞬间一闪而过，因为下一秒钟，我哋三个人就被呢个巨大嘅扯力度分散咗，一阵天旋地转，肺里面嘅氧气亦都耗消殆尽，眼睛根本上冇办法打开，冰冷嘅水直接喺个鼻啊喉咙嗰度灌入嚟，哇！个人痛苦到想呕，但系未呕出嚟，更加多水又再灌入嚟。我已经睇唔到顾文文同埋豆腐啦，但系我知道而家我嘅情形同佢哋亦都差唔多啦。如果系其他嘅情况之下，以我嘅性格，绝对就唔会坐以待毙嘅。但系喺水里边，唔好讲我只系个普通人啦，就算我系个 Superman 啊，亦都系只能够无可奈何。呢、这、一个逐水嘅痛苦，我一下子就晕咗过去。喺嗰一刻，我谂我呢一次晕低系可能 game over， 再都冇办法醒翻过嚟。但系点都冇谂到，居然仲有醒嚟嘅时候。我醒嚟嘅时候，觉得个肺部好鬼胀痛，啱啱想擘大个嘴，就先喷出咗好多嘅水，迷迷糊糊只眼一睇，就睇见豆腐同我喺度做空腹嘅按压，佢身上边系湿地地， 见到我醒过嚟，一摸有啊，即刻踩个地上叫：哎呀，总算醒咗啦！哎，我以为啊，你去咗见阿阎王噶啦。讲完，猛咁啊，用只手揞住个面，个膊头系一抽一抽咁。我安慰讲：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，我都冇死，你喊咩啊？唔好似个女人咁啊！豆腐揞住块面，过咗阵间，嘶哑咁讲：唉，先前如果唔系你推咗我一下，我谂我可能已经走咗去西天嗰度揾阿唐三藏噶啦。唉，我睇你冧咗喺个地下上边不省人事，哎呀，我想连自杀嘅心都有啊！我啊咳咗两声讲：哎呀，你咁样系咪想同我殉葬啊？诶，咪住！我突然间啊觉得有啲唔妥，我问：我喺水里边推咗你一下，呢个系唔可能嘅。我当时都自身难保啦，而且眯埋只眼，根本上喺水里边啊睇唔清咩嘢，点可能有能力去救豆腐呢？我问完，豆腐放低手，成面都呆晒咁：吓，唔系你啊，系边个啊？我喺而家先发现周围嘅环境，喺我哋身边冇几远嘅地方系一个大湖，除咗我同豆腐，再都冇其他人。我一时之间亦都唔知道自己身处喺边度，对周围嘅影像更加系一片模糊，亦都唔知道顺住嗰个地下水，我哋究竟飘到嚟乜嘢嘅地方。但系梗系过咗一阵间，我即刻一转身睇到山腰上边嘅荒村嘅时候，我就醒唔过嚟啦。我哋原来仲喺个湖边，只不过由于水势上涨，先前嗰个月牙湖而家变成咗一个烟波浩瀚嘅大湖，所以一时之间我哋冇认出嚟。而家正值系白天，阳光有啲刺眼。我同豆腐两个，一个坐喺度，一个瞓喺度，喺山林间传嚟咗鸟叫虫吟嘅声音，唯有就系冇人嘅声。顾文文去咗边呢？吕叔又去咗边呢？咁仲有姓冯嗰个呢？唔通佢哋运气唔好，已经浸死晒喺下边？我越谂啊，越觉得手脚发僵，即刻就翻身坐起身。胃里边由于长时间浸住啲水，有一种想呕嘅感觉，等到我不由得个头一歪，又呕出咗一大滩嘅水。呢一滩水呕出嚟，我觉得个身体就好受咗好多啦，大脑嘅思考能力亦都恢复返过嚟。跟住我对阿豆腐讲：喺水底拱你嘅唔系我喎。豆腐亦都呆咗呆，摸一摸个头喺度讲：哎呀，喺呢种关头，大家都自身难保，除咗你够胆舍命嚟救我之后，仲有边个会拱我啊？老陈，你系咪个头都灌晒水啊？我有冇救人，心里边好清楚。当时嗰一种咁嘅情况之下，我根本上就冇能力去救其他人，所以好肯定咁讲，推豆腐嗰一下，肯定系另有其人。呢一个人喺呢一种情况下仲可以救人嘅，佢一定系有好高超嘅潜水技巧。我首先谂到嘅就系冯鬼手，但系觉得又唔啱啊！冯鬼手当时系最先俾水流卷咗落去嘅，我同豆腐同埋顾文文系最后先落去。姓冯嘅有时间差，佢唔可能系救我哋嘅。咁相反，就系我同埋吕叔佢哋被拉下水嘅时候，时间反而隔得唔系好耐。咁讲嚟，吕叔就最有可能系救人嘅人啦。但系问题系，而家唔见吕叔，顾文文亦都唔见，冯鬼手亦都唔知去咗边度。佢哋究竟喺边度呢？系生定系死呢？一连串嘅问题又喺我个脑里边打转。我即刻问阿豆腐后来嘅情形啦。据豆腐讲，佢当时喺水底，亦都系溺水嘅情况，都睇唔清系咩回事。所以嗰、那个漩涡嘅外围究竟系唔系通向呢个大湖，佢都讲唔埋。只系记得痛苦万分嘅时候，有一 对手突然之间拖住咗佢嘅膊头，将佢就向上一推。豆腐当时已经系强弩之末，心知道系有人救佢，但系亦都抵挡唔住溺水嘅痛苦，最终佢就晕咗过去。醒过嚟嘅时候，佢同埋我都趴喺个湖边，我个肚啊胀到好大，无论点叫都冇反应。豆腐当时亦都唔去理其他嘢，一味就諗住喺水底里面救佢嘅系我，因为佢睇到我系为咗救佢而不省人事嘅，所以出力咁刮咗我两巴，跟住即刻同我做急救。豆腐啊讲，如果你头先再唔醒过嚟，我啊諗住同你做人工呼吸㗎啦，嘴对嘴嗰隻。停咗一下，佢又继续讲，唉，唔通你认为喺水里面救我嘅，或者讲喺水里面救咗我哋两个嘅，仲有其他人？我岌咗岌头，豆腐猛咁拧头，佢讲，你个諗法啊，真有啲离谱。你听我分析俾你听啊，首先嗰个人如果有能力将我哋都救返出嚟嘅，咁讲明佢肯定就冇逐水㗎啦，係清醒嘅。咁既然係清醒，咁点解连人影都唔见呢？咁你係有啲咩睇法呢？豆腐摸咗摸下巴，意味深长咁望住我讲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睇佢个样子，好似心里面就諗到啲咩啦。咁我讲，係咩呀？豆腐继续摸住佢嘅下巴，跟住慢吞吞咁讲：我仲未諗到。不过呢，我只係想讲一下柯南嘅呢一句台词啫。我一直觉得讲呢句话好鬼有型，但係呢就冇机会讲。我望咗佢一眼，真係不由得想刮佢两嘢，心諗陈元啊，陈元，你竟然对佢啲咁嘅智商仲抱有希望，唉，你啊真系抵啦，抵有一日啊俾佢激死。我啱啱先醒嚟，个脑里边啊一跳一跳咁痛，真系冇办法再同呢啲咁嘅死人豆腐吹水啊！我企起身，眼光巡视咗一下湖面，心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就算我哋三个真係死喺个湖嗰度，亦都会有尸体浮上嚟先啱㗎。唔通佢哋嘅尸体被卡住喺某一个地方。我又是做出咗好多嘅推测。不过个心又諗，而家连豆腐都可以大难不死，更何况逢鬼手女叔咁嘅人，佢哋肯定就活住嘅。但係呢两个人应该唔知道去咗边度嘅啫。顾文问一个女人究竟能唔能够活落嚟，就真係唔知啦。我同豆腐决定喺原地等，我哋两个人剥嗰啲衫拧干啲水，升起咗一团嘅篝火。豆腐主动咁去山林里面采咗啲野蘑菇准备充饥。我本来都有啲欣慰嘅，但係一睇佢采返嚟啲蘑菇真係想喊，估计自己嘅面上边已经冇办法再做出啲咩表情。只是淡淡咁讲，唉，越鲜艳嘅蘑菇嘅毒性越强，呢、这个连小学一年级嘅小朋友都知㗎啦。小豆，你啲咁嘅紫蘑菇、红蘑菇、蓝蘑菇，哎呀，唔该你唔好再采啦。你系咪见我头先浸唔死，而家搵啲蘑菇嚟毒死我吓？终归结果里面啲蘑菇啊掟咗三分之二，留返三分之一。我就拖住疲乏嘅身体去个湖边度洗啲蘑菇。呢一下子豆腐真係靠唔住。佢自细就喺城里面长大，最穷嘅时候都系一碗公仔面两个人分住食，但系就真係冇采蘑菇咁嘅经历。事实上喺山间嘅野蘑菇唔系人人都会洗。如果真系唔知道其中嘅方法嘅话，嗰啲蘑菇可能真系会核突死你。蘑菇系菌类，佢完全成熟之后呢就开始会腐烂，但系呢佢个腐烂系由里面而外嘅，会滋生好多一啲咁嘅蛀虫啊。呢一啲咁嘅蛀虫呢，一般呢就喺蘑菇里面呢就蚕食，从外边睇就睇唔出生虫嘅痕迹。如果冇经验嘅人根本上就冇办法睇出，有啲食咗野蘑菇嘅人 自以为找到冇毒的蘑菇就冇事。事实上呢，大部分人都唔识得从外边睇呢个蘑菇究竟有冇事嘅。一般呢係有两种办法。一系就将蘑菇分开两边睇一睇入边有冇虫。另外呢就系睇下蘑菇中间嘅颜色。如果发暗或者有啲凸起嘅嘢，咁就讲明入边就生咗虫㗎啦。我对豆腐嘅智商系已经完全绝望。所以如果叫佢去洗蘑菇，咁我宁愿饿死算了。